萧鼓声中， 边缘回望。 即系今日同大家讲个冇咁难堪嘅问题啦嘛，都几难堪。不过就系即系大家都想高兴啲嘅问题，就是、关于结婚嘅问题啦。阿长毛你有经验啊，咁你觉得结婚系点样咧？ 结婚系喺好少嘅选择之下正式签一个合约，即系你唔可以唔签个合约咁样签个合约。 你系被逼嘅嗰阵时嘅感觉 系？我觉得系应该签合约啦。 是 因為我嘅 前妻，你鋪人哋嘢，即係咁 啊！係啊，我前妻， 你唔係感情上咧，即係話 係啊，啱，絕對啱。 哈哈，咁就 啊，如果你唔信呢個合約簽咗咧，我覺得後遺性好大。 嗯， 如果你唔信嗰張合約，真係唔好簽。 嗯， 應該應斷當斷。 嗯， 啊，其實婚結唔結婚都唔係一個問題，即係當你有咗一個承擔嘅時候，其實嗰張約係冇乜意思。當然，嗰張約係令到解約嗰陣時好辛苦啦。 嗯， 其實感情嘅嘢其實點係個約啊？ 嗯， 即係唔係嗰個婚書。 嗯， 但係如果簽個婚書嘅時候咧，就令到嗰種傷害啊或者麻煩係擴大咗，等等。 即係我結過兩次婚啦，咁第二次就唔講得嘅，即係咁樣，因為我個老婆仲喺度。即係話咧，即係可以即係講緊第二次，但係基本上。如果是結婚呢就是兩個可能性，就是實際上就是用一種 classify 的方法，就是兩個可能性。第一個你當時愛得很犀利，你好有個 urge 去結婚，對不對？第二呢你就為了想結婚而結婚，就是這樣。你一是為了愛而結婚，一是為了結婚而結婚，就是不離這兩個 probability。那即是我這樣說，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话呢，你应该在60岁之后做的事咯。60岁后你就很需要为了结婚而结婚。 就好像阿姐那 样。是啊，其实你是要人你但要一个伴去照顾你嘛。即是那个域大家有 commitment lock 在一起嘛。即我都说了，我拉姨都说如果他最后没有结婚，现在80几岁，即是那些生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。如果之前呢你呢是我覺得起碼有足夠的愛意你才好結婚。如果不是呢，這個基本上一樣很難捱的東西。 同一個人生活 啊，同一個人生活一樣很困難的東西的。 嗯， 除非你慣了，即是你不要以為同那個東西同居過一輪然後才結婚就穩陣。同居和結婚都可以不同。 但不同啊， 一結婚那個關係就產生了變化。所以我哋見到好多人咧，同居咗之後就係呢一個結婚，而反而咧結完婚之後咧就會離婚。 嗯， 咁又即係有好多啲離婚嘅，結婚咧就好似長毛咁，我唔知長毛係咁啦，起碼我認識好多朋友咁，係貪由貪便宜開始啊嘛。即係你會唔會咁咯？即係同個女朋友好，跟住就一齊啦，一齊就搬 Q 咗個屋企住啦。咁你唔結婚，你不能交代啊嘛。到最後嚟講就 咁啊，唔係。 你覺得你欠了個人情，甚至他全家都看著你，你可不可以不認數？ 但只是因為要搬過去住， 不是因為搬過去住了一輪之後，你咪越來越欠得 多人情。你最後不結一結婚 清卡數啊，清卡數啊，大哥啊，你這麼多清卡數啊， 有時住在女家添。咁其實但是我們看回很多男人，就算是很喜歡很喜歡的女人呢，比較起 女人對於結婚嗰樣嘢嚟講，一講起結婚都有少少褪態喎，好多男人都 係因為呢、這個，即係我唔需要講呢、這個愛呢個呢啲嘢啊，因為呢啲喺演化心理學講過好多次，即係我唔想重複啊。但基本上即係其實用個最簡單嘅比喻嚟講，呢、這個古龍，即係呢啲當然係詭辯啦。佢話你即係你等於一個鍾意花嘅人， 嗯， 你有冇見過一個鍾意花嘅人 摘花？ 得一朵花嘅，唔會嘅，你而家成個花園都係花，啱唔啱？一世人就對住一朵花，你未見過啦，應該係即係。但係基本上，婚姻係乜嘢咧？最初嚟講，即係婚姻，我都話過啦，個黃婚姻嘅婚字其實係冇女字邊，係由黃昏嘅婚字開始引起。啊，黃昏嘅婚字。其實就係點解係黃昏咧？結婚咧係唔係喺黃昏？因為結婚其實喺黃昏進行。 在黃昏進行呢，因為呢通常都是搶回來的條腿。 我們有蜜月都是這樣來的嘛，他帶夠帶夠儲夠一個一個月的蜜糖，匿在一個 cave 裡面嘛，那又是你的啦，你匿到一個月就。 我以為他說黃昏 蜜月就是這樣來的， 就是結婚的人全部都頭昏腦脹的那個婚。 不是，就是因為黃昏出動去搶人家的女兒。咁搶人哋啲女咧，我話俾你，以前就係咁樣，因為女咧係一種重要資產嚟噶嘛， 可以生仔啦、 啊。所以其實咧，所謂嘅三書六禮咧，係巴塔人哋條女嗰、那個係。後來咧就唔好搶咧，就俾啲嘢去人哋換人哋條女翻嚟，以物易物換一條女翻，換呢條女翻嚟。咁、樣呢、這、一個，然後我哋見到仲有好多呢啲咁嘅遺跡喺度嘅，即係譬如話禮成殿宴啊，即係話咧。永遠有兩隻眼嘅，即係去做呢、這個過大禮，知唔知點解？因為係打獵啊嘛。 嗯。 以前係將你獵到嘅嘢作為去交換嗰條女噶嘛。 嗯。嚇、 啊！ 呢個係成就啊。 唔係成就，係因為係 trade， 呢個係 trade 嚟嘅。其實嗰樣嘢一定有兩隻眼嘅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同、埋另外咧，就係、是、仲有好多嘅遺跡咧，就係、是其實就係帶一定帶好多財物去嘅，就算搶人哋條女翻嚟都。 嗯。 因為咧，人哋追噶嘛。人哋一路追你，咪一路掟啲嘢咯。佢諗下，咦，捉執翻兩隻眼，執到一樣乜嘢禮物，執得幾樣咧都差唔多咯，翻屋企咯啫，唔再追啫。即係大家對咗啲數。其實即係所有嗰啲呢啲呢啲聘金啊呢啲嘢，其實個原始上係咁樣 補償 嚇，係一種補償。咁另外仲有一啲遺跡係乜嘢啊？就是即係手鐲啊、頸鏈啊嗰啲咯，嗰啲係咩嘢嚟㗎？嗰啲係 chain 鎖住啲女嘅， 鎖住。 你捉咗條女翻嚟，佢會走噶嘛？佢係以前係要鎖住屋企養熟咗佢，有啲放翻咗你，或者生個仔先，你知唔知啊？跟住唔捨得個仔，咪唔走得咯？你明唔明啊？所以要鎖一啲自己嘅，其實係。咁呢個就係講，即係從民族方向講，咁就演化心理學方面，大家講過啦。其實我哋唔用一個固定一啲嘅關係，人係乜嘢呢？人係基本上係一種溫和嘅一夫多妻動物，呢個係無可置疑嘅。但呢個係輪到大猩猩，由大猩猩時代開始數起，去到有咗文化之後呢，就係、是、主要係偽裝一夫一妻制。而家我哋好明白。那個一夫一妻制咧係扮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如果唔扮嘅一夫一妻制咧，個社會就唔會有個和諧，即係有好多人咧就永遠撈勾冇老婆，個社會嘅不穩定性咧係非常強。我哋咧就偽裝係一夫一妻制，而暗中咧就嗰啲有錢嘅有勢力嘅咧就唔止一夫一妻，或者咧斷續性一夫一妻，不停咧勾咗個老婆，又娶嗰個十八九歲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樣下層嗰啲 ，at least。唔會將個不公平擺到上好表面啊！如果個徹底嘅一夫一妻制，個個最有錢嗰啲過咗十幾個老婆，後面30-40% 人都冇老婆嘅，咁呢個社會冇辦法唔動亂喎，呢、這個社會冇辦法長期唔動亂喎，你真係。咁所以我哋人類社會，你見到所有文明，佢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扮一夫一妻，起碼大部分人啦，除非極有勢力嘅。即係你將佢分咗階級，好似印度咁就得啦。土王咁呢個就勾咗咯，因為土王嘅數目有限啊嘛，唔係話你知唔知土王嘅數目係有限啊嘛，即係某個 class 嘅人規定咗係準嘅，咁樣咁佢哋覺得唔會係咁絕望啊嘛，即係咁樣係。如果唔係呢個，其實轉成一種假扮嘅一夫一妻制，就係、是、有文明之後嘅產物，而因為由有文明之後。人類就係住喺一個更加大嘅社團，要維持呢一個社團嘅穩定同埋和諧咧，就冇辦法唔行一種偽裝嘅一夫多妻制。咁基本上一夫一妻制，而基本上咧，我哋睇人嘅男女嘅身體比例咧，我哋係一種溫和嘅一夫多妻制嘅動物。 從邊一度可以睇得出咧？ 男女身體比例，凡係嗰個真正嘅一夫一妻咧，係一種好 rare 嘅嘢。其他咧就有咗偷食性一夫一妻，即係扮一夫一妻，就係、是、多啲好多嘅。其實就各有各出去搞嘅。我哋呢一個 西方嘅啦， 係啊，雀仔都係嘅。以前我哋覺得好多鴛鴦嗰啲係一夫一妻，結果而家識得驗 DNA 之後，發現好大鑊㗎。 成兜蛋係咪唔同老豆嘅啫？以前係俾嗰啲雀仔呃咗嘅，即係嗰啲好多雀仔表面都係一夫一妻嘅。而係 anyway， 但係表面一夫一妻制動物嘅其中一個特色咧，就係嗰只乸大會係大隻過只公。越係一夫多妻咧，嗰、那個公嘅體積咧就越大過個乸好多。即係去到即係個鷹 elephant 鷹咁樣，就嗰、那個那個公係大過乸十倍嘅，咁就一隻公咧就係八七八十隻乸嘅。你唔係咁大，你保護唔到嗰啲乸嘅，因為其他公不停嚟同你打咁樣，呢、這個係。你控制唔到咁多乸㗎，個體型要大好多㗎。譬如獅子咁，基本上一夫多妻，那個獅子公係大過只獅子乸一倍以上。咁嗰啲係一夫配四五妻嘅啫。如果一夫一夫配六七十妻，就要大十倍㗎。那個男性嘅體積係即係咁樣。呢個係個生物法則嚟嘅，呢個係。咁好啦，然後再講翻我哋嘅生物法則，生物法則就基本上男人就不停想去滾㗎啦，但係就因為。呢、這、一個我哋個社會個 social norm 就撳住，就係、是、表面係要有表面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夫一妻制。而女人就堅決要求一夫一妻制。點解堅決要一夫一妻制？你如果唔係一夫一妻制咧，有個佢係需要有個固定嘅婚姻關係，人哋要 make sure 你幫佢湊大個仔啊嘛。如果唔係佢覺得好危險，因為即係兩隻腳行，佢抱住個仔點樣揾食先得㗎？個仔要有三年有人照顧啊嘛，其實。所以其實咧，即係如果以 biological 嘅 circle 嚟講咧，女人咧係基本上係每四年變心一次，即係話咧，佢其實以前咧唔係文化控制咗我哋嘅思維之前咧，純生物法則嚟講咧，佢由識一個人戀愛， 佢兩個 到生個仔，去到嗰個仔可以獨立，佢就即刻去揾第二個，嗰、那個女就嗰條女就會想變心，因為咁樣會造成佢嘅 genes 嘅 variety 大。咁但呢種又係結果，就係我哋永遠有幾樣嘢喺度互相爭奪控制，而呢個就係文化。個文化就因為有咗農業社會，我哋先住喺個大嘅社團入面，即係咁樣，佢就冇咁容易啦。就係、是、要呢個變心，因為呢個我哋要維持個社會秩序，要維持個社會秩序。咁我哋講翻現代人啦，咁現代人咧就係即係話，我俾大家嘅建議咧，我嘅教訓咧就係、是、啦，你唔。爱嗰条女咧，你最好咧就系唔好结婚啦，除非你六十岁以上，因为咧嗰样嘢系一样本来系一样好难挨嘅嘢嚟嘅。两个出自唔同背景、唔同长大环境、唔同家庭嘅人，夹硬要住埋一齐，咪净系啲生活习惯啊、脾气啊，你终于发现咧，大家会咧就是、不停摩擦，即系而根本咧同女相处咧系一样好困难嘅嘢嚟。大家都知道男女嘅基因嘅分别咧系大过人同黑猩猩嘅分别。你能唔能夠同條黑猩猩和事相處？大家求表你記得好好啦，你唔得咁咧，即係同女人咧就係唔得嘅，基本上佢係第二種型號嚟嘅，女人根本係第二種型號嘅人嘅。咁而最大鑊嘅咧就係戀愛咧，基本上只能夠 last 年半，因為咧係會死嘅。如果嗰種戀愛感覺啊，即係持續得太長咧，那個興奮其實你係等於 亢奮而死， 你會亢奮而死嘅。所以年半到咧，你就自然發覺咧自己唔叫愛嘅， 唔係會慢慢 淡出，就變成長線嘅感情。因為你嘅身體係唔能夠負荷長期喺呢個戀愛情況之下。但係 anyway 呢一年半嘅熱烈嘅愛情，都能夠使你容忍咗婚姻。嘅初初最艰难嘅时期，你会见到啲人结婚最容易离婚就头一年。如果头一年能够挨过咗咧，佢挨过咗个年半咧，佢即系佢真系爱佢，咁啊挨过一年半咧，佢就有咗仔咯。两个开始咧就建立感情，就互相容忍。结果咧第二个大离婚期，就到个仔女可以，而家啲仔女就大咗，就唔系四岁会行就得啦。到十几岁读完中学，两个咪本性再现咯，就再离婚。你知唔知啊？啲仔都十七八岁噶。就出現第二個大離婚期㗎啦，依然係必定係咁樣㗎啦。 咁所以嗰兩段感情，即係你頭先所講，從生物學嘅角度係四年啦。咁而家多咗，其實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嗰個細路仔自立嗰個年齡係增長咗。 增長咗，我哋就於是要 adjust 呢樣嘢啦。你大家見到四十幾歲就開始離婚㗎啦，其實因為大家已經即係完成咗養育第一個 generation 嘅仔女。 但先生，你話上兩個禮拜之前，你話即係如果一個男人40歲之前都唔結婚，就係 certified bachelor 咯。 系啊，因为佢嘅生活习惯已经系非常难同佢相处。 但你又话即系比较适合结婚嘅年龄系六十岁之后。 系到咗六十岁之后，佢变咗揾个伴啊嘛。呢个已经系第二样嘢。 第二个 purpose 啊嘛。 第二个 purpose 噶啦， 揾个伴啊嘛。 咁当然咧，嗰阵时我发现，即系我系无意中撞到嘅啫。呢个世界上最聪明嘅嘢就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咧，你二十一二岁就结婚，我就二十四岁结婚，都迟咗少少。又迅速同个女人咧生咗一两个仔。生咗兩個仔咧，最好嗰個女人咧係自負盈虧嘅，然後咧你就同佢離婚，咁然後出去玩十幾廿年，咁然後咧先再次結婚，生啲咁啲仔咪大咯，可以幫手咯，即係咁樣，那個女人幫你養大啲仔，又你又生第二檔啲仔，呢啲咧就愛嚟 entertain， 愛嚟娛樂，一齊玩下，你知唔知？ 呢個我真係我唔敢同意你， 點解？ 呢個係。呢個是阿蕭生嗰個 fantasy 嘅，唔係呢個係 fact 嚟嘅，我喺度翻工，我完全明白 啦。嗱，有一個係蕭定欣，咁呢兩個就三十幾歲啊嘛，咁你有蕭瑤瑤、蕭雙雙，咁就係十幾歲啦。你明唔明？但我話我唔係 purposely 做到嘅， 你係唔打唔撞 出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真係唔覺意咁樣做咗出嚟。嗱，我就 advise 你咧，呢個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嚟嘅。 我喺 度又有啲仔大，又有啲仔嚟玩咧，即系你系两边有着数咧，即系如果你净系一早嘅结婚，你又唔离婚，第一你中途冇得去滚啦，你黄金最 prime 嘅时候你冇得去滚啦，廿几岁至卅几岁嗰十年要去滚噶嘛。咁但系如果你一路都唔结婚，你仔女咪好细个咯，有咩 misfortune 嗰时候，你仔女咪全部躝棺材头啊！你明啊？啲仔女梗系大，如果你六啊几岁，啲仔女都得十几岁，呢啲大镬，你净系挂住去反家，就变成咁样收场啊嘛。 嗯， 系咪啊？ 明白。而家出现好多人都系咁啊。 唔系好多人咁啫，而家啲人就多咗系唔结婚，根本就咁、啊，所以啲人咪冇仔咯，即系咁样。 唔系，但系有多就系因为佢谂住唔结婚，后屘守唔到个誓言，咪变咗你讲个情咯。六啊几岁先有个十几岁嘅仔。 系啊。 嗯。 或者而家香港出現就係揾唔到老婆，因為大量供應，咪出現咗大量嘅六啊幾歲嘅老豆。 即係韓國有一部片，香港冇播過嘅，我睇過嗰啲片，其中佢講一樣嘢好笑嘅咯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啲咩嘅偶像歌，即係過咗氣少少嘅偶像歌手啦，三啊零歲啦，就又做 DJ 嘅啦，有日打開道門係咩嘢咧？即係佢有個女喺門口出現，即係呢個我啲朋友試過嘅啦，即係試過咁樣嘅一回事，而唔係。个女仲生咗个孙，你一下变咗外公，你知唔知啊？于是捉佢去验 DNA， 证明果然系叫个女同孙嚟嘅。你知大镬点样见人？你知啊？十五岁嗰时同条女搞咗，嗰条女原来无端端生咗个女，于是佢三廿二岁呢条女又十五岁又生个仔，你知唔知啊？ 都有可能啦，不过唔会常见啦， 唔会常见，即系咁样。 差不多了，咁样 差不多。